第46集啊。在完事儿之后，我们一起躺在床上，他牵着我的手，有点自责，又主动跟我承认错误。 老婆对不起啊，我本来是想等你来哄我的，没想到你去刷碗了。你以后别刷碗了，也不要受伤好不好？ 我看着他。可是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给过我一巴掌，你记得吗？ 那是意外，而且那次你只有一个小口口。 我若有所思，他满脸感叹。哦，所以你的意思就是，我不能舔我自己的血，是不是？ 老婆真是聪明啊。对呀，所以你不能受伤，以后家务都由我来做，你别做，减少风险。 我报警了他。还有这种好事？哎，老公，我们陷入了梦境之中，我不去找梦，梦却来找我。这次我还是那副在竹林之中的装逼样子，眼睛上甚至蒙了一个白纱布条。恕我直言，这玩意儿能挡住我啥呀？你换个黑色的也行啊。乌贤禅就在我身边喝酒撸猫吃葡萄。今日卜算之术练习的如何了？我摘下眼睛上的布条，随手放在一边问道。 啊，还行，刻坏了8个王八壳，2大块牛骨，只算出来明天有雨。 我叹了口气，唉，我的好徒儿，为师告诉你多回了，明天是否下雨要夜观星象，不是看龟壳。 哦，哼，那老师来算算。 算什么？我随口问道。他挑了挑眉，带着点挑衅的问道： 随便算算，能算出来什么算什么。老师不会占卜不行，只会训猫吧？ 训猫也需要本事。为师算出你最近好事将近。 啊，什么好事？是父皇要将西域进贡的战马赠予我，还是吐蕃的美人要嫁给我？ 那倒不是，你可能要多两个师弟了。我叹了口气。 唉，这算哪门子的好事？这是老师的好事吧？ 哦，自从你出生之后，你还从未有过弟弟吧？ 我连妹妹也没有，哥哥也没有，姐姐也没有，我是一根独苗苗，这是举国上下都知道的事情。 那你不想要两个同龄人一起玩耍吗？我耐心地问道。 哼，以前还想，现在也就还行，我自己也挺好，一身轻松。 他话这么说，那两个孩子来的时候，他还是站在屋顶之上，掀开个缝，悄悄地向里面看，还自以为自己掩饰得很好。其实瓦片下面的碎石都掉在了地上了。来的是一对双胞胎，当朝祖乡的孩子，比乌贤禅要小一岁，两个人长得一样，性格却大相径庭。弟弟沉默内向，容易害羞，却胸怀天下，想要跟着我学医，悬壶济世。哥哥呢，活泼好动，想学一学兵法，事后想当一个威风的将军，解救万民于水火，保家卫国。我摸了摸弟弟的头，夸赞道： 好孩子，那在以后我们错开上课好吗？弟弟在上午，因为医者要清醒，要如初生的太阳一样充满希望。哥哥在下午，因为做将军要夕阳般宽容，余热尚在，却不灼人。 请师父赐字。 他们跪在那里，手中拿着两盏茶。我却看了一眼房顶倾泻下来的温柔月光。 不了，为师只给大弟子赐字。 其实是没有这个规矩的，但我想给乌贤禅独一份的宠爱。果然，房顶之上传来一声轻哼，他走了。那之后，他 他们三个也鲜少遇见，我的时间则都被占满了。巫贤禅则是晚上上课，偶尔上的时间晚了会来我这里留宿，因此我也为他专门留了一间房。后来混得熟了，大家的东西学得差不多了，我开始集中教他们占卜、分辨毒药、夜观星象，偶尔还会教他们一些雕虫小技，就比如如何催开一朵尚未开放的花，再比如如何点燃潮湿的柴火，再比如如何御剑飞行。但是我不让他们自己御剑，因为很危险。在后来的一天夜里啊，巫贤禅脸红红的进了我的卧房。怎么了？那个时候我正在梳头发准备睡觉，只穿着一身素白里衣，他门也不敲的就进来，吓了我一跳。他一头扎进我的怀里跟我撒娇。 老师啊，老师啊，你说这世间情爱分几种呢？ 我明白了，少年开始思春了。有千千万万种。我回答道。 那会有有罪的爱吗？ 若是不干扰旁人，当时没有。怎么相中哪家姑娘了？ 我摸了摸她的头，她不肯抬头，在我的怀中瓮声瓮气地问道。 那男子与男子也可以的吗？ 有何不可？你哪怕爱上了一棵树、一朵花、一株小草，都是可以的。怎么了？ 那兄弟与兄弟也是可以的吗？ 我霎时间明白过来，他怕是看见什么不该看的了。隔壁那对双胞胎兄弟早就暗生情愫，我明明白白看在眼里，但也没有制止。我并不觉得这事儿有什么问题。追溯到几千几万年前，这世界上谁与谁不是兄弟呢？更何况他们并未打扰到我，也没有耽误学习，反而是弟弟为了哥哥的健康想着当个医生，哥哥为了保护弟弟的安全甘愿去那刀光剑影的沙场之上，两人都苦练自己的一身本领，比巫贤禅要刻苦得多。我柔声说道。 好徒儿，只要是爱，没有什么可以不可以的，哪怕是一只老鼠他爱上了一只猫，那也是可以的。哪怕是一段枯木爱上了一簇火苗，也是可以的。但爱应当是愉悦的、包容的，而不是占有和破坏。你明白吗？ 他像是下定决心一般的抬起头来。 不是很明白，老师闻我一下好吗？ 我迟疑地看向他。嗯？你说什么？ 老师闻我一下，我想看看我爱老师是不是真的。 这孩子紧紧盯着我，眼睛闪烁着好看的光，我心跳加速，好像等着告白等了千年之久。 这你不该问我，你该问你自己。贤臣，唯有你自己的心才能告诉你，你爱不爱我。 他却捧住了我的脸，在烛光之下我们四目相对，他碧绿色的眼睛里是说也说不完的柔情，或许还带着点羞涩，烛光太晃眼，我一时之间竟然看不清。他低头轻轻地吻了我。那或许不能算是一个吻，不过是嘴唇之间碰了碰，我却心如擂鼓，脸红到了耳根。 怎么样？ 我的声音有些颤抖，打着桌子的手因为用力而颤抖着。 我确认了，我爱老师。 接着他把手放到我的胸口，摸着我的心跳说道。 老师也爱我，对吗？ 我舔了舔嘴唇，我看向他，眼中带着笑。 我想，我要吻一下你才能知道，我要吻你一下，才能知道我是不是真的爱你。 你该爱我，你爱我，你爱我。 他又连续亲了我好几下，诚恳地说道： 你爱我，你爱我，求求你爱我吧，我也能做那只为你爬上竹间够馋的猫，爱我吧，老师，爱我吧。 他是高高在上的太子，现在却在烛光之下祈求着我的爱。他本应站在云端，手握日月星辰，却为我低下了头。 好，老师爱你。 我点了点头，答应了。我无法拒绝少年炙热的爱意。